是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因为热情它永不会减，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厌倦。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活该赢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我国空域环境持续优化，沪兰大通道正式贯通。陕甘青京津冀黔桂地区空域优化圆满完成，全年累计新辟航线78条，新增航路里程10000余公里。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等机构权威发布2017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其中山东济南、北京、黑龙江哈尔滨名列三甲。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布2017年全球气温数据，2017年是自1880年以来第二热年份，而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已经持续了数十年。国航开放机上使用手机，旅客可以在遵守使用规范的前提下，在国航实际承运航班上使用无发射功率标志的手机等便携式电子设备。滴滴宣布其托管的小蓝单车将重新在北京、深圳上路，深圳市交委对此表示，在小蓝单车押金等问题相应处理结果明确前，不得以小蓝单车的名义在深圳运营和投放。乘客在上海地铁全网络可以扫码过闸进站，每个站至少有4台闸机支持扫码，即便没有网络信号或账号内余额不足，乘客也能先进站再付费。环保部消息，全国大部扩散条件总体一般，华北、华东地区重污染形势持续，预计23号受强冷空气影响，北方区域大范围污染过程逐步缓解并消散。微信公众号平台针对部分公众号小程序存在发布断章取义、歪曲党史国史类信息进行营销的行为，发布了一条重磅公告，对于仍存在此类借机营销行为的公众号，将对违规文章予以删除并进行相应处罚。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青春仿佛因我爱你开始，但却令我看破爱这个字，自你幻想失忆，便是我扭转命数的事。只因当失忆症发作加深，没记住我，但却另有更新密运，像狐狸精般，并未允许我步近。无回忆的余生，忘掉往日情人，却又记住移情别爱的命运。无回忆的男人，就当偷也如瞒骗，好抱我不过分，吻下来伴出去，这吻别似覆水，再来也许要天上团聚。再回头你不去，如曾经不登对，你何以双眼好像流泪。

最怕过程白费。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宁愿你犯错后悔，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由我独自伤悲。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宁愿你受伤流泪，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真情可贵。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宁愿你犯错后悔，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留我独自伤悲。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宁愿你受伤流泪，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才懂真情可贵。 美术、音乐、电影、声音，生活就像艺术，而他们却用艺术诠释生活。969艺术馆，和他们一起感受艺术， 感受艺术， 讲述故事， 讲述故事。 中华书法的文化博大精深，除了众多惊世名作之外，其实也不乏一些沧海遗珠。969艺术馆，我是周周。今天的艺术馆呢，我们请到了王庆安老师，他要给我们介绍的是一种很大气的书法艺术，叫做榜书。 我呀，那个自幼比较喜欢书法艺术，现在呢也非常喜欢榜书这种艺术形式。古代称啊，榜书又称为蜀书，又称为擘刻大字，就是以大字题蜀、公匾额为主。早在秦统一文字以前，榜书就出现了。据《泰山》《琅琊》等文献记载啊，第一位书写榜书的书家是秦朝丞相李斯。从历史的变迁过来，走到今天，榜书这种艺术形式，应该说是深受大家的喜爱。现在呢，榜书啊，在充分表现它的艺术价值的同时，它的实用价值也越来越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备受人们的关注。你比方说，咱们旅游啊，或者到外地一些名胜古迹啊、风景名胜旅游区啊，我们都可以看到有赞美地域景观的榜书和石刻，他们的存在呢，为这些名山圣地秀水佳景增添了很多光彩。 越来越年长之后哈，写点字啊，画点画呀，其实特别陶冶我们的生活情操，是不是心情都会变好？ 都说练习书法和养生之间是有关联的。我想你比方说写榜书吧，那么写榜书首先一点，它和咱们写这个小字，所谓的小楷中楷不一样。那么在写这些小字的时候，我们从纸笔上呢，都讲究腕平掌竖，五指来握住这根毛笔再去写，这写小字型。为什么前面咱们称了榜书又称为擘刻大字呢？我再解释一下，擘指的是拇指， 磕呢指的是穴位，它这个穴位应该在哪儿？就是在咱们大拇指的第一关节下和虎口之间，也就是说第二关节和虎口之间这个位置。那么这就要求什么呀？咱们在写大字的时候，首先一点要求笔不像刚才似的说写小楷或者中楷那个笔那么小，它笔又很大。那么握笔呢，也不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腕平掌数，它需要抓起来之后，这个笔杆要紧紧压在刚才我说的类似于虎口和二指之间的这个穴位这儿。这就要求咱们写榜书的时候，那么首先你要站立着去写，由于字很大。那么在写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通过写可能活动了我们浑身的经络，包括我们的呼吸调整，所以这样可能也是大家说榜书或者说书法对咱们的养生有一定益处的。 那说到音乐，那作为艺术家的您，从小有什么听过的歌对您印象比较深，或者是受益匪浅的，或者陪伴您整个成长历程的，可以跟我们听众聊一下 啊？那喜欢的这个老歌很多，就向经典致敬吧。你比方说我小时候就非常喜欢《闪闪红星》里的李双江老师唱的那首《小小猪排向东流》，侯德健那个老师唱的《龙的传人》。如果稍微通俗一点的歌曲呢，你像那个我也很喜欢孟庭苇演唱的《野百合也有春天》。有机会能够走进九六九来录制这个节目，希望大家通过我的一些介绍，在喜欢书法的同时，更加的去喜爱榜书这种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谢谢大家。 谢谢。 榜书是书法艺术，是公共艺术，更是环境艺术。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单纯的放大和缩小字体变得异常的简单了，但是放大的字却缺少了纸和笔相摩擦之间的那一点神韵。文化是需要传承的，也希望大家和九六九一起共同关注传统文化，让他们的声音能够传递到更远的地方。感谢收听本期九六九艺术馆，我是周周，我们下期再见。 遇到爱情就跌得好痛，真可惜只用简讯说分手，真可惜整天追逐还是比他落后，付出过的全部都被你没收，最怕独处的时候总会掉进灰暗的漩涡，卷走快乐，麻木到不会躲，只能依靠一点点残存的想念，陪着我整夜失眠，来来回回忘了你已走远，争取一些些残酷的想念，把爱摧毁不留温柔的余味，直到我崩溃。很可惜拥抱还是会落空，遇到爱情就跌得好痛，真可惜只用简讯说分手，真可惜整天追逐还是比他落后，付出过的 全部都被你没收。最怕独处的时候，总会掉进灰暗的漩涡，卷走快乐，麻木到不回头，只能依靠一点点残存的想念，陪着我整夜失眠，来来回回，忘了你已走。残酷的想念，把爱摧毁，不留温柔的余味，直到我崩溃。从今后想念，陪着我整夜失眠，来来回回，忘了你已走远，只能争取一些些残酷的想念，把爱摧毁，不留温柔的余味。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着急用钱，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还是带不下来，好困难呐！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直接找顶呱呱，只要你有按揭房、自建房、按揭车、社保、公积金等等，都可以带，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 还有这种操作啊？怎么联系呢？ 拨打电话5251400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大年初一，跟969汽车俱乐部河南自驾过大年啦！由金银上河源品北魏文明之精湛，逛康百万庄园品别样富商传奇。自驾报名电话：0105175-1969，0105175-1969。 我的眼

就在 FM 九六九。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真的爱我就放手一搏，还想什么还怕什么，快牵起我的手。 是不是爱你就会变成你，哦耶耶，爱你就等于 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春运期间，铁路部门对部分增开列车回程方向进行票价折扣试点，在现行票价基础上实行8%-9%优惠。海航已于2017年12月试行推出客舱运输宠物产品服务，旅客和宠物可以在客舱共同乘机。海航也是国内首家可以允许宠物进入客舱的航企。延庆区第32届龙庆峡冰灯艺术节拉开帷幕，市民将体验一场持续2个月左右的冰雪嘉年华。北京市人力社保局批复51村等353个行政村纳入城市化建设地区，至此通州全域纳入城市化建设地区。自2018年1月起，全区农村劳动力将全部纳入就业失业管理制度。丰台区拿出了不少好地段的土地来建设租赁住房，光是三环附近就有好几处。正在福州福建博物院展出的《文明的血脉》河南博物院文物精品展上，100余件珍藏文物吸引不少观众前来观展。当前电视剧的生产和播出链条中普遍存在着收视率作假现象，甚至形成了一个组织严密、操作有序的地下产业。人民日报评论，收视造假已经危及电视剧行业的健康发展，打假行动势在必行。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去年全国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了6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43%。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不知从何时开始，国人买10万左右的车都会优先考虑国产车了。致使一部分车企获得了充裕的资金，通过收购外国品牌和加大研究投入，让自己的造车水平进展迅速，涌现出了吉利、长安、奇瑞、传祺、比亚迪、长城等等优秀车企。而这些车企今年将推出不少新款或全新车型。2016年上市的博越将在今年迎来中期的改款，新款外观细节有所调整，内饰配置上进行了升级，安装有中控大屏以及全新的互联系统，而且还将匹配一款全新的6速手自一体的变速箱。新车于2018年上市。此外，吉利还可能会推出插电式混动版本的博越哦。今年新款的远景 SUV 前脸设计更加大气，内饰采用了黑色和棕色的设计风格。除了 1.3T 和 1.8L 动力之外，还将推出沃尔沃全新的 1.4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133马力，并且匹配双离合变速箱。新车将于2018年初上市。作为新任设计总监加盟比亚迪后推出的继宋 MAX 之后的第二款作品，之前比亚迪公布全新一代的唐的定妆照的时候真的是着实让人惊艳，同时上一代的唐强大的性能也将保留。混动车型的新车依然搭载 2.0T 的插电式混动系统，综合最大功率有望超过500马力，高配车型百公里加速时间或在4.5秒内，哇，真的是太快了。此外，新一代的唐还将推出搭载 2.0T 发动机的汽油车型，最大功率189马力。2017年法兰克福车展上，奇瑞汽车发布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EX11DTX 车型，该车使用了全新 M3X 的平台和全新的设计理念，搭载了 1.6T 汽油和 1.5T 混合动力系统，提供5座7座选择，主打国内和欧洲市场，上市时间预计为2018年的下半年。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天注定，不怨天，不怨命。

声再见，给我一点。 既然总有人要赢得，那为什么不能是我呢？你会不会也时常在逆境中这样一遍遍地问自己，激励自己？真正的强者不是没有眼泪，而是他一直含着泪在奔跑。只愿你在被打击时记起你的珍贵，抵抗恶意；愿你在迷茫时坚持你的珍贵，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的心，无问西东。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情只是难懂，借酒相送，送不走身影蒙蒙，烛光投影映不出你颜容，人之间你独自照片中。 晚上九点，和家人朋友一块儿放松心情，我是赵薇。 岁月里都有你的故事，唱尽每一段光阴，沉淀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FM 969就是爱经典，沉淀的声音爱。 一路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 在听别人的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 被遗忘的老歌。 找回曾经的自己，听只属于你的电台。当精音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品味时光之美， 品味时光之美。

再顽强的心灵也顶不住环境的侵蚀与磨损。一旦心理人格被瓦解，强大的人就会陷入懦弱，就会越来越弱小。在失去选择的环境中，没有人是不可以打败的。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包括理解整个英语教学，从比较